七，光中极尊，此名十二光佛，皆阿弥陀佛名号。一心观礼，无量寿佛，亦号无量光佛，亦号无边光、无碍光、无等光，亦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、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、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一心观礼，无量寿佛，亦号无量光佛。呢一段又号无量光，底下就讲无边光、无碍光、无等光，亦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。这个就是十二光佛，从无量光起。这个十二光佛，这些佛的名号，亦就都是阿弥陀的名号。所以阿弥陀是佛中之王，光中极尊。佛这个光中种种的妙用，表现出十二个光的佛，同时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个无量寿是体，是指时间，所以永远是体啊。所谓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这个就称为三制。三制一如，三制是如一，没有变化，这个是无量寿。无量光呢，就是遍一切虚空，遍一切处。所以一个是树，一个是画。时间是树的，空间是横的。无量光，这个光一切处都照到，就遍一切处了。所以表明这个佛在树着，就穷三制啊。过去你亦都永远找不到头，未来始终你亦都找不到结束，就常住。这个是无量寿，遍一切处，无边际。这个无量光，同时这个无量光亦都可以解释为光中有无量的功德。同时这个无量光佛亦号作无边光佛。无边光你可以浅近的解释，讲这个边没有边缘，亦就大啊，你找不到边啊，这个极大，这个解释好容易。进一步的解释，那这个边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教的一个名词了。所谓边，指着见惑里头的边见。所以我们要都断见思惑，最初的迷惑是见思惑，还有尘沙惑、无明惑，众生就在这个迷惑之中、愚痴之中。富有惑，要断了惑，先能够证到自己的真如。见思惑首先是见惑，初果就破见惑。见惑有十样东西，就是身见，总是爱惜这个身体，总是想养这个身体，练这个身体， 所以而家好多气功啊、外道啊，都系首先一个邪见就叫做身见，呢、这个见惑。所以你留恋呢个身体，好多妇女佢好难得离开佢呢个身体，因为佢非常喜欢佢呢个身体啊，觉得好庄严啊，好乜嘢啊咁。呢、这个都属于身见。边见系乜嘢呢？呢、这个边唔系边缘嘅边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事情可以分两边睇啊，就系、是、矛盾嘅一方。一切事情都有矛盾，我哋讲有个矛，有个盾，就系、是、矛有一边，盾有一边啊。有是有非，是系一边，非系一边，所以一切都有个两边啊，矛盾各有一方啊。呢两方喺度对待，喺度斗争。实际呢个义嘅世界就系咁样，一切都有义。所以中国有句话，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。有咗义啦嘛，圣人如果唔系全部死光咗，大道系唔会完嘅。呢、这个无边就系冇对待啦，冇呢个边啊，一切都不义啦，亦就系一切都平等啦，平等就唔对立啦，所以法最后称为平等觉啊。呢、这个汉译嘅无量寿经啊，无量清净平等觉系阿弥陀嘅名号，只有佛系到咗大平等。我哋要修，要修慈悲喜舍。好多人亦就把呢啲嘅名词啊，甚至于传法嘅人亦都同你讲错咗啦，将呢个舍作为讲你要慈悲，要慈要悲，要喜欢要施舍，咁样去讲，讲浅咗啦，讲得太浅啦，唔系原意啊。所以有好多嘢，有啲都系从和尚嘴里面讲出嚟嘅，有啲系十分嘅荒谬啊，水平好低啊。呢、这个舍系舍掉你嗰一切嘅分别，一切嘅边，一切对立嘅矛盾，而能够将呢啲事情睇得平等。所以琴日你嗰个问题，你平等嘅话，就系讲唔理你讲乜嘢，唔理你点样对待我。所以佛教里边冤亲平等嘅，同我有冤，同我有亲，呢、这个本来是两个极端，这个是边，这个边见没了了，冤和亲是平等的，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在这些地方一点点这样学，当时学不到，但是要努力去学，这个是一个正确的，就是要平等。而且冤亲平等仲要把冤字放喺亲嘅上面，呢、这个次序唔系随便摆嘅，就系、是、你真系要道嘅时候先道有冤。所以佛教伟大啊！昨日讲嘅提婆达多嗰、那个害佛，一直到佛嘅呢一生仲系喺度害佛，而佛感恩。我嘅成就全部因为提婆达多，为提婆达多受记啊！所以呢一切佛嘅伟大，呢、这个智慧，呢一切我哋系心悦诚服，五体投地啊！呢、这个唔系个盲目嘅崇拜，我哋就系讲嘛，你系一个大权威。我拜你之后，你就保佑， 我就得到好处。这个是世俗的，好低的，好愚痴的一种睇法，一种颠倒的睇法，是错误的。所以要写这个边，无边光。这个光是由于大平等的智慧而放出来的。因此见到这个光，亦就可以加持你放弃这些分别，没有这些边了。阿兰他已经没有边见了，但他还有摩登骑女来，他还有的时候，因为摩登骑女有咒的力量，他几乎要破戒，就是因为他不明白，不明白他还有个我啊。所以无边要写，这个还不是个最高深的事情，还是前面的事情。无外光，我们都讲自在无碍，无障碍亦能够自在。所以观自在菩萨他自在啊。大家可以分析，这个字就是你自性。你自性是不是当家作主啊？你自性在这里当家作主，你自在。你自性没有当家作主给这个假我。现在大家都是这个假我当家作主，自己本来同佛一样的那个真我自己不承认，而把现在这个叫做王念祖的我就把他当作是我。这个他不是啊，这个是敌人啊，枉我啊。或者不好讲得这样，总之由于佢而使我唔能够认识我嘅本来嘛。呢、这个意义讲就係敌人。总之佢係妄，佢虚妄。由于佢喺度当家作主，所以真正嘅我哋嘅主人就靠边站啦。就唔显现啦。所以我哋有佛嘅智慧。光明。而不能够显现，这个程度上有不同，无名的厚薄有不同。所以我们要听了佛的经教，有些人就好感动，接触的好快，这个叫恢复得好快，就可以恢复。有些他不单止不接受，他还毁谤，佢仲要破坏啊，甚至种种嘅，咁佢就系无名嘅障好重，所以都有爱，无爱啊，一切无障碍，无等光，冇能够同佢相提并论嘅，冇相等嘅，呢、这个光绝对嘅殊胜。冇另外一种可以同佢相提并论嘅，冇有能够同佢相等嘅，亦称为智慧光。呢、这个光明就系智慧。禅宗亦系咁样讲啊，喺静语里头亦引咗呢个话。静语里头光明仲引咗大慧禅师的三句话，只以此光宣妙法，只是拿这个光来宣扬妙法，是法即是此光明。这个法就讲到禅宗的全心，这个心法，这个法是什么？这个法就是这个光明啊。不离是光，说是法。不离这个光明来讲这个法。所以光明同本心 光明同智慧，喺大卫禅师里头就等同起嚟啦。咁样大卫禅师呢个话喺经典亦有根据啊。释迦牟尼佛嘅涅槃经里面，佛要涅槃啦，呢个系最后嘅遗教。涅槃经讲啊，光明名为智慧，所以嗰个智慧就系光明。呢、这个超日月明，比日头仲要明，比月亮仲要明。呢、这个三昧经就讲，大智法外能照法界，名为光明。大嘅智慧发露到外面嚟，能够照到法界，呢、这个叫做光明，所以自认为之光啊，自己好干净叫做光，能够照物为之明，能够照见其他嘅东西叫做明。比如讲珠子啊，珠子佢自己好干净好形啊，呢、这个珠子有光，呢、这个珠子嘅光，如果好好嘅珠子啊，夜明珠啊，佢就可以照见，都照亮啦。佢照见其他噶啦，呢、这个叫做明啊。所以光明还有两分，光明总之佢系清净。呢、这个念佛修行嘅人，亦都常常有时候闪现一啲啲光。有啲睇到一啲啲光，都系喺你心里头绝对清净嘅时候，先会发现呢个现象。你心只要稍微一动，哦，睇见光咯，好啊，仲唔要呢啲说话都冇啊，你心里面啱啱有一啲感觉唔一样，马上就冇啦。就你心里面完全离开呢一啲嘅时候，先会发现呢个现象。呢、这个亦就系讲啊，大家喺自己嘅修持之中可以体会到呢一点啊。所以呢个就系光明智慧之相啊，不离这个。所以呢、这个光亦号智慧光，智慧就是光。常照光，即意常照，常直光，佢系直，直默，冇乜嘢动，摇动不定，但系常常喺度照，即意常照，常照光，清净光。呢、这个清净，无量寿经讲啊，你有一念净信，你要喺一念清净嘅信心里面，只系喺呢边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啦。呢一念净信，你念呢一句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功德系极大啊！慈州法师佢做科判。而家净空法师听到我呢边有，佢同我要，我同佢攞咗去啦。佢要呢个科判。慈州法师佢最大嘅一个功德，呢、这个往生三辈佢开咗一个一心三辈。由于一心方面，你呢个念佛唔系只系好似一般嘅净土宗，成日成日好似我哋咁样攞住佛珠一路喺度咁样念，佢呢个就系讲啊，你能够达到一心嘅时候，哪怕你念一句都能够往生啊。所以佢讲嘅一心三倍啊，同一般嘅三倍，佢另外辟咗一栏啊。呢、这个同 夏老师的精神都是相合的，这一点好值得赞叹。我的大经解译是根据这个精神做的注解，一心三倍，这个不同于常情都是由于清净，你一念净信，一念净心，都用这个净字，还有这个清净。天亲菩萨所谓三经一论，天亲的往生论，他讲西方极乐世界有三种庄严，一种是佛庄严，一种菩萨庄严，再一种国土庄严，一共就有几十项内容。这三种庄严就是可以回到一个法句里头，这个好似禅宗的话，一二的一，法修法的法，句子的句，可以回到一法句，亦都注解了什么叫一法句，清净句。所以清净两个字好重要啊，我们应当是心中离开俗乱，清就离开了俗，净就离开了乱。现在这个世界是俗乱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俗乱的环境里头，我们保持内心的清净，这个是极大的修持。而这里头最好的办法就是念佛了，所以搞得这个心里头随着大家好混浊好污糟，全部是混浊，就不清，就忙乱，不安定，焦躁，就不正，要清净，要干净啊！这个就是讲清净句。清净句是什么呢？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所以这个智慧的重要，真实的智慧无为，我们慢慢底下要注意这个无为。所以学佛道场里头常常一开始就讲四句偈：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。十方来的一切都到这里在这里聚会来做什么？都到这里来学无为啊。所以金刚经讲啊，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要学无为啊。此是选佛场，这个是一个选佛的考场。咁乜嘢人能够考取到啊？心空及地归啊！你心要空啦，你就及地，就考到啦，你就可以圆满啦，翻去啦，得到结果啦。所以呢个清净嘅重要，欢喜夏老师嘅诗里头，愿我遇事生欢喜。所以我哋亦要常常保持欢喜，所以经最后都系皆大欢喜。你对于呢个事情真系要分析一下，皆大欢喜呢个情绪，佢对于呢个经听咗之后踊跃欢喜，佢嘅感受系乜嘢？而皆大欢喜。都个个是欢喜的，而且是大欢喜。佛的伟大就在这里。我们有些时候经后头最后一句就稍微带过去了，而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果实啊。现在的众生就是苦啊，就是烦恼啊。 心里头好容易有啲乜嘢，马上嚟一个事情就让你心里边呢硬系拿住放唔低。我哋就系要自己对于呢一切看破，唔俾呢个环境影响啊。五族恶世嘛，佢必然族，众生必然系恶，佢就系会有好多不尽情理。佢如果都讲理，咁就唔叫做五族恶世啦。必然碰见不可理喻嘅事，不可理喻嘅人。既然不可理喻，你仲讲咩理？你讲唔通啊！就放下，就可以放下，而欢喜，或者亦可以解脱。呢、这个就解脱啦嘛，唔俾东西捆住啦。佢一嚟一乜嘢，你心里边放唔低，呢、这个时候你就捆住啦。茶不思就饭不想，就好忧愁，好苦恼。本来好地地，忽然间加咗好些烦恼啊！所以呢、这个就系要解脱。所以呢个涅槃三德，成佛之后就系证到呢三德。一个系法身德，人人本有嘅，人人都本有，但系大家都缠薄住啦。我哋都系所谓具薄众生。所以我有时候同人写乜嘢，自称为具薄，我系捆住嘅，缠薄住嘅，俾呢啲烦恼将我捆住咗啦。众生都系具薄，喺结薄之中，嗰、那个解开啊，要解脱啊，唔好被捆住，所以系解脱得。有时严格念解脱得，边个唔想解脱呢？为乜嘢你有发生呢？自己有自己唔知道，缺少智慧嘛。所以涅槃三德啊，最关键就系呢个智慧。所以智慧非常重要。为乜嘢你被困住？因为你缺少智慧，因为你咁样被捆住，你有法身就睇唔见，显唔到出嚟，因此你要想法子使得呢个得到解脱，你要恢复你嘅法身，完全都系靠智慧。所以我哋呢个学佛呢，主要系学习智慧，学习波野。只要你喺度学习波耶，你就称为菩萨。称你为菩萨就唔过分啦。但系喺呢度加一个形容词，叫做学波耶菩萨。你要发咗菩提心，就称你为初发心菩萨，同观音菩萨仲有一啲唔同嘅。呢、这个就系讲佢嗰个彻底啦，我哋仲喺初步，但系已经可以称为菩萨，称为大士。呢、这个系喺度学波嘢嘅阶段，喺初发心嘅阶段，所以同中有别，别中有同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安稳光中镜里头讲啊，安稳快乐，又安稳又快乐。刚才讲到欢喜，呢度讲到安稳。安稳就系好宁静。安稳快乐者，咁样嘅人则寂静妙常。寂系常寂光嘅寂，静入静嘅静，微妙嘅妙，真常嘅常。所以呢个安稳好重要。安稳快乐者，则寂静妙常。再底下 超日月光。刚才讲咗超日月三昧，佛嘅光，超日月光，呢个有两个特殊嘅地方。一个系日月嘅光唔能够照过铁围山，呢个宇宙外头有铁围山包起上嚟，当然唔见得系个山，就好似嗰个中微子啊，非常多，好密集。呢个空间中微子系多到极啦，不可数。佢哋形成咗之后，就比较会聚埋喺一齐，形成咗铁围山。日光透唔过嚟，佢反射咗睇嚟系呢个系一个佛光冇普能作障碍嘅，全部可以透过。再有日月光可以照一切东西。唔能够照人心，唔能够俾你启发，所以超日月光呢个三昧就俾嗰个日月光光明。日光已经不得了啦，你睇下，我哋呢个光明靠佢，我哋呢一切东西要生长，完全要靠太阳，唔系就冇嘢可以食，乜嘢都不活啦。但系佢咪就系唔能够照人心啊？边度有人讲系晒太阳开悟啊？冇啊！最重要系不思议光，呢啲光系不可思议啊！总赞，一切系不可思议，所以《花严经》呢个经啊，称为不可思议。阿弥陀经亦称为不可思议，唔系你呢个言语、你嘅头脑所能够达到嘅、所能够理解嘅。所谓超情离见，超过大家呢种我哋所谓嘅情理，呢啲情感超过呢个范围，离开呢一切见。因为众生所有的这些都称为成见，也都是啲谬见，所谓的颠倒见，要离开你所有的见，你这个头脑之中所有的见。四十二章经是翻译的最早的经，汉朝就翻译过来了，四十二段，但是里头有好重要的话，里头讲啊，信勿信语意，语意不可信，你要慎重，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，你的思想，这一句就够了嘛。底下仲再叮嘱咗你一句，语意不可信，你嘅意思唔可以信啊。呢、这个亦就系同我哋讲啊，你唔好太过主观，主观系非常麻烦嘅。你总之至少要先客观一啲，多啲能够听下其他人嘅意见，唔好只系相信自己。主观啊，自以为是啊。再进一步讲，所有呢一切脑袋里头嘅产物，呢一啲见解，都仲系生死之中嘅东西，六道之中嘅东西，唔系解脱嘅东西，唔系成佛嘅东西。所以要咁样嘅话，必须要超过呢一啲。法之所以出兴于世，就是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。我们现在众生都是众生的知见，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也就是改造的过程，要把我们众生的知见去掉，要换成 佛嘅知见，亦就系恢复咗我哋本心本有嘅佛嘅知见。但系你唔把你而家呢啲错误嘅当家作主嘅呢一啲东西，能够把佢排除开，咁样呢一步就达唔到啦。而讲到要把我哋嘅知见全部换成佛嘅知见啊，众生谈何容易呢？所以净土法门之微妙，就系咁样伟大嘅一啲工作。你到咗极乐世界再去做，接住去做呢、这个就保险啦，再亦都不退转啦，一直到成佛，恢复自己嘅本来嘅呢一切。所以呢个十二光系不可思议，呢、这个念佛就系不可思议。呢、这个念佛之殊胜者，佢之不可思议，就是全摄佛功德，成智功德。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就把佛的功德全部摄成你自己的功德。所以这一句佛念得好诚恳的时候，能够消除八十亿劫生死的重罪。这个劫是有几长的时间呢？而且呢个劫系八十亿个劫，唔系普通嘅罪，小偷小摸，而系生死嘅重罪。所以我哋唔好听咗有好多好似好惊啊咁样，我哋都要坏啦，唔得啊！所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就有咁样一个净土法门。往生之后你仲系凡夫，呢啲情见你仲一时消不掉啊！虽然念一句就可以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消咗好多业，消唔到几多啊！呢、这个过去无量劫嚟嗰个业就虚空亦都装唔落啊！所以讲嗰、那个罪业，如果真系有一个实质嘅东西喺呢度啊，整个太空都装唔落啊！因为呢个时间太长啦，所做嘅太多了。而家有人讲啊，必须要消咗业啊，先能够往生啊，嗰、那个就冇往生嘅日子啦。所以而家有啲事情夹切不清。有人讲啊，你同人写篇文章，我话我唔参加呢、这个。越嚟越乜嘢啊？各吹各嘅缘啊，佢有佢嘅缘，有喜欢听佢嘅就按佢嘅嗰个办。我哋唔做佢哋呢种讲法。大家有缘嘅愿意嚟听，咁样我哋就大业，阿弥陀佛都替你托运行李啦，方便好多啊！唔好自己孭啊！所以呢一段系十二光无量寿无量光佛嘅光明。